又俾定都於善男子見色音消，受音明白，自慧已悟，則有無邊大我慢起。假如善乃至萬語過萬及萬過萬，或增上萬，或卑劣萬，佢一時區發心中上興十方如來的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聖聖的無畏自救，悟則無咎，非為聖聖若作聖解，則有份大我慢魔入其心腹，不理塔廟摧毀經像，為彈月言此金銅或是土木，經是如葉或是蝶花，欲真真像就不是恭敬，卻從土木實為顛倒，其心信者從其毀罪，埋棄地中而誤眾生入無間獄，失之正受當從論罪。此就別名法相的第七科，名為見性的我慢，為見得我是特別慈性啊，非別人可比，因此自此呢而生呢個我慢之心。各位又比中諸善男子見色音消，受音明白。咁一段經文呢，就係、是、色音用功不執着種種境界，所以不為魔轉，色音煩惱斷。咁色音煩惱斷啦，咁受音就得以顯現明白，得智慧已足，就得有無端大我慢起啊！因為色音煩惱破，咁得大光耀，佢就作為咧證到呢個聖人個果位啊！佢就從此生咁滿足之心，佢就生呢個大我慢。嗱，咁凡啊自此靈他，名為叫做我慢啊，見自己尊勝，係別人不如我，咁啊叫做我慢。因為原來是慢與過慢啊，嗱同德而相傲嘅，就名為叫做慢啊。嗱與同，即係大家同一樣，但係一定要增勝過別人咧，名為叫做過慢。咁啊及慢過慢啊，就是於呢個性之中，佢更加要增勝，咁啊叫做慢過慢，或增上慢，就是未得就未得啊，未正未正，咁啊屬於增上慢，或卑劣慢，就是以劣自矜，名為叫做卑劣慢，咁啊向下不禮塔廟，就屬於邪慢啊。咁啊，一時的區發就係此種慢咧，咁啊一時具足發生，個心中上興十方如來個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就屬於邪慢啊！由於佢有慢心之故，佢心中都尚且輕視十方如來，以為佛都比佢唔上啊！咁啊，何況等而下之？嘅聲聞緣覺位咧，咁啊更加佢生嘅慢心，以為比佢唔上。嗰個此名嘅見性咧，就無畏自救，就話見得自己咧，好似超勝一切，旁見自性，冇呢個真正智慧咧，以救其失。嗰個此名見性就無畏自救。我話悟得無咎，就非為正正啊！若是佢悟得此種境界咧，不過係地中顯現，唔應該咧執著與共咧有呢個我嘛。咁啊，能夠如是覺悟咧，就一切過咎都冇啦。佢話非為正正，因為呢種咧就唔係正人所正之境。不過定中顯現而已，咁啊若作正解啊，則有一份大我慢魔就入其心腑。嗱，呢個大我慢魔咧，就係外道修行，得小興安，以起驕慢，佢哋以為自己超勝一切啊，死後為呢個魔王所攝， 名为这个大我慢魔。那么这此人魔未入心之前已经是我慢次性，那么现在这个慢魔入心，那么他那种我慢就更加次性，他说不理他妙就摧毁经像，那凡是共舍利处名为他，共佛像之处名为妙啊。我们起塔起庙来供养舍利，供养佛像，是表示一个弟子呢是对佛的舍利以及对佛一种的尊敬，由于尊敬所以得福无量啊。若是你生大我慢呢，就罪过无边。假如真是能够啊做到摧毁经像啊，这个人真是大邪见啊，是种下多大地狱的恶因啊。个慧谈之言，他就同那些信徒啊对那些施主讲，他说此事今同都话事土木啊，他说那些佛像那些佛塔啊，只不过是用那些金那些铜或者那些泥土啊或者那些木头这样来到他做啫。那么我们啊何必啊对他这么尊敬呢？因为佛像佛塔虽是金银铜木所做，但是的而且确是佛弟子精神寄托之处。那么现在啊他如是的举动，他说那些佛塔佛像不过是金铜或是土木所做啊，不应该尊敬啊，咁啊反而应该仲要将佢摧毁添。咁啊如是个见解呢，就变成啊将呢个信佛嘅大众呢种嘅精神都破坏咗啦。咁啊呢个罪过就好大嘅。佢话经书事业啊都话事业花，佢话嗰啲经书只不过呢系背业树。那些树叶写成的啫，就或是结花，或者那些幼细的布呢，就写成的啫嘛。那么肉身真相就不是恭敬啊，却纯土木，不实为颠倒啊。他说我们就是肉身菩萨，我们应该要拜我们的肉身菩萨啊。你反而不尊敬，你去尊敬那些啊，用这个泥土。用这个木头啊，用那些金铜造成啊，那些佛塔以用那些佛庙，变成他说我是颠倒啊，其实啱啱反过来，能够作出如是邪说，说佛像、佛塔不过是金铜土木，说那些佛经不过呢是树叶或蝶花细布写成。我们不需要这么恭敬啊，或者极其量啊还可以呢将它毁灭。那么如果这样说呢，这个人才是真正颠倒。那么其心信者就从其毁碎，都埋弃地中啊。有一类的人或者有一部分的人，那么深信他这种这样的邪知邪见的说话，他就真是将那些佛塔、将那些像，或者将用那些贝叶写成的梵经啊，或者用幼细的布写成的经书呢，他全部将它打碎、毁灭、埋在于这个地中啊。那么可见这个邪见之心是危害之大。咁啊，疑误众生就堕无间狱啊！嗱，咁啊，有啲善信咧，咁啊，曾经听过土木或者咧系金铜所做嘅佛像佛塔，以共嗰啲贝叶、嗰啲幼细嘅布啊，写成嗰啲梵文经典咧，的而且确系个住持三宝，所以佢哋就尊敬啦。但是就听见这个魔鬼所说啊， 他为欲心增强，你的不治不己，反而啊却从土木的实为之道啊。咁啊，变成佢又听到呢啲咁嘅魔鬼所讲嘅，好似呢个无真宝啊。咁啊，由是咧，佢以共信一半一半啊，都等于话令此一类人啊，所谓疑误疑信参半嘅人咧，种下呢个地狱嘅因，你话系咪好大嘅罪过咧？嗱，咁啊，以共信七半都尚且种下地狱因啊，咁如果更有甚至有类人呢，完全信嗰啲魔鬼嘅说话，真系将嗰啲佛像、将嗰啲经书啊嚟到摧毁、嚟到破坏啊，咁啊简直就系为魔所误、为魔所转啊，都变成做咗个魔子孙。日后嗰啲魔福尽咧，就直接堕于呢个无间地狱之中受苦，佢话疑误众生堕无间狱，就失于正受，就当从轮罪啦。从此失咗佢呢个止观定慧之心，日后魔福尽咧，当然堕于地狱。佢又比定中，就知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于精明中圆悟经理，得大随顺，其心不生无量兴安，现成性得大自在，此名因为就获诸兴安。佢悟得就无垢，非为正正，若作正解，则有一份好兴清魔，入其心苦就自为满足，更不求进。此等多作无闻比丘，而误众生堕无堕阿鼻狱，失于正受，当同轮罪。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别明法相嘅第八科，名为佢就兴安自足。佢话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此几句经文就系结前生后之文。在于精明中，精就是精光，明就是明耀，即是上文所谓色音烦恼尽，是得大光明照耀。在圆悟的精理，或圆悟这个真精妙理，即是上文的见诸佛心，如明镜中就显现行像。是不大随顺，那随顺就即是咧系自在，就系超烦恼已服啦。咁啊得到身心自在，一其心就不生无量兴安啦。咁啊因为超惑已服，不大自在，所以其心咧就不生起啊好多无量啊轻轻安泰嘅境界。嗰個語言啊，成聲得大自在，咁佢自己就講啦。佢話我咧得到呢個興安嘅境界，佢話我咧就係、是、個聖人啦，我咧就係、是、個得大自在。咁樣講法咧，就屬於啊，係因為獲諸興清得悟得無垢啦，就是、由於咧佢有一種呢個以為。获到咧呢、这个小小嘅轻清之境，佢话悟得无垢啊！若是你悟得觉得呢种咧唔系啊究竟无上之境界，只不过定中咧系暂时啊小小嘅轻安而已。理由就系呢个粗惑烦恼已经咧系压服。所以得到少少的兴安，若能如是悟，就乜嘢过咎都冇啦。故话此名就因为获诸轻清的悟得无垢，不非为正正，绝对呢唔系圣人所证之境。佢若作点解啊？若果你作此种得到少少兴安嘅境界，系呢个圣人之解咧？ 就執有一份好輕輕摸入其心苦，能外道修禅，能服烦恼，佢亦得到小善清境界。佢哋以为呢自己证到出世圣人嘅果位，所以死后就为魔所食嘛，堕于呢个轻清魔。咁啊，说明此个行者，若是佢如果少少轻安境嘅作为出世圣人之解啊，咁啊，当时就有一份好轻清嘅魔入佢呢个心腹，佢嘅智慧满足。就更不求春啦。嗱，咁呢个好轻轻摸入咗呢个行者啊，呢个心之中，佢就更觉得轻轻，所以佢就讲啊，我已经系满足啦，我已经系成佛啦，系咪呢种境界系究竟噶啦？佢就再不求上进，只等多作，就无问比丘啊。咁啊，如是解法呢？此一类修行人。他应该就多数属于呢、这个无闻的比丘，即是没有这个多闻性。那么凡是为魔所患都是无闻啊，因为无多闻性，所以非圣人。他说他是圣人啊，非是圣果，他就作为圣果。其实他所得的呢，只不过暂时压服呢个粗烦恼啊，系暂时有呢少少嘅轻安之境，绝对就唔系出世圣人之境啊。都话疑误众生就堕无间狱，嗱二者佢自己说是佛，咁啊别人就对佢怀疑啊，佢系唔系真正佛呢？嗱五佢自己说为自己系佛，咁啊别人啊当佢真系佛咁嚟嘅供养。他自己亦都居然呢好似是佛咁啊，受人哋嘅供养啊，等佢变成呢好多好多嘅众生啊受佢所悟，咁啊呢个行者就一定堕于呢个地狱，佢话失于正实，就当从轮罪啦。以前所修嘅禅定功夫，即从此退失，为魔所转。魔福享用当然是会堕落啦。在右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今宵受阴明白，在圆明悟中得虚明性，其中的不然归向永灭，括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是心生长断灭解，悟则无垢，非为正正若俗性质，则有空魔入其心苦，乃放时间，名为小圣啊！菩萨悟空有何慈犯？其人想信心谈悦，饮酒啖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涉其前人，不生而放，鬼心苟入，或食屎尿，以酒肉等一直虚空破佛律而误入人罪，失于正受，当从轮罪。此就别名法相的第九科，名为空解成断。在右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此就属于色音尽的境界。咁啊，受音咧不以明白显而，就系之前咧系色音尽相之文。在以明悟中，即是见诸实心，如明镜中显现群像，就得虚明性。嗱，虚明即是受阴，因为受阴无质，就名为叫做虚啦。佢能辨别前景，咁就叫做明。因为现在上文啊，色阴中用功，将呢个色阴烦恼破尽啦。所以心中空寂，就名为叫做虚啊。佢分别明白，咁就叫做明，就名为叫做得呢个虚明之性。但其心就不二，就归向永灭啊。佢于呢个禅定之中，归向于永灭，说一切法末后啊，灭咗啊，系无有噶啦。 咁啊歸於呢個斷滅空咯喎。嗱，潑無因果，嗱，凡信佛者不能不講因果啊。所謂如是因，如是果咧，呢、這個一定嘅有佛出世，無佛出世啊。呢、這個因果道理咧都係存在噶。我哋一舉手、一投足啊，都不離因果啊。所謂作善就善報啊，作惡就係作得呢個惡報，呢、這個肯定啊。善因善果，惡因惡果咧係冇法子推得翻嘅。由佛無佛出世啊，因果道理啊都永遠存在啊。就係鼓勵我哋任何一個人都要作善，唔好作惡啊！因為作善肯定得善報啊，作惡肯定得惡報啊。咁啊，與其作惡墮落得惡報啊，都不如咧用啲功夫，我哋修善法，直至咧日後得到善嘅果報。嗱，咁啊，現在此人佢放佛所說。因果的理论啊，他说是呃人的，根本就没有因果，那就叫做泼无因果，名为叫做大的邪知邪见，大的恶知识。他说一向入空就空心灭尽，他说一向呢他入于这个断灭空，为什么呢？他泼无因果，那就落于这个断灭空了。咁啊，空心即系空解咧，就得以现前成就，属于呢个断灭空啊，系呢个邪见。咁啊，乃至心生长断解啊，就佢呢个心中生起一种永远断灭嘅邪知谬解。佢说呢个人死后啊，永远断灭嘅，唔有呢个因果嘅报应，所以无福后生啊。所謂一切皆空，都永無後世啊！當然屬於呢個斷見外道。佢話悟得無咎，若是佢在定中咧，佢能夠覺悟，此種咧係呢個定中所言嘅境界，應該咧唔好生呢種咁樣嘅邪知邪見啊！應該要尊重因果，咁就名為咧冇過咎啦。就非为圣先啦，呢种咁样咧就唔系呢个圣人所证之境，因为唔得圣人所证之境啊，系属于第一二空啊，绝对唔系断灭空。圣人所证嘅第一二空能够起呢个无边妙用啊，系三明六通都具足，能够普利众生。你若是话说人死永灭，无有因果啊，变成啊断灭空，变成啊大邪见啊，所以就唔系呢个圣人所证咯。咁啊，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就入其辛苦啊，就系呢个外道修行，常常如是咁谬解，咁啊妄说无性无凡，永无后世啊。堕于呢个空魔啦，嗱咁啊魔未入心之前，呢、这个行者已经生呢个断灭解啊，现在呢个空魔再入其心啦，咁啊呢种邪见谬解啊，所谓断灭邪见啊，就更加炽盛啦。但系更有甚者啦，佢乃放持戒，就名为小乘，佛教修禅。先要邪戒，永断淫心，不贪苦欲，咁然后咧持戒清净啦，先至发生禅定智慧。但系现在嗰啲魔鬼讲啦，佢话咁样持戒啊，不过系小乘人所行嘅啫，次次都系推推促促，明咁又唔得，那又唔得。佢话但系现在我系学大乘嘅行者啊。就无拘就无束啊？点解呢？就话菩萨悟空就有何迟犯啦？咁啊，将呢两句话咧作为呢个挡箭牌。佢话我哋菩萨行道悟到一空都一切空啊，何来迟噶？ 亦都何来犯戒啊？咁呢啲完全咧都系破坏呢个因果理论啊，完全系堕于呢个邪知邪见啊，系堕于呢个断灭空。嗰个奇人上亦信心贪欲时，饮酒淡肉，就广行淫威啊！嗱，咁啊，平常嗰啲贪欲之子，咁啊，绝对咧就系唔容许一个修行人啊，所谓饮酒食肉，同埋作呢个男女嘅欲事。咁啊，点解啊？现今嗰啲贪欲啊，佢又许其饮酒食肉啊，行呢个男女嘅淫秽之事咧？各位因魔力故，就摄其善人，就不生而谤啊！鬼心九入，就是由于呢个魔鬼九入其心，咁啊，所以咧能够摄其善人，咁啊对此种啊所谓饮酒食肉广行淫欲之事咧，佢唔会生呢个而谤。嗱，咁啊，如果有人你说菩萨悟空，就无有此法啦。咁如果你饮酒食肉，亦可以广作淫事。咁啊，点解现在啊，你又唔食屎，又唔饮尿咧？因为一切都系空啊嘛。菩萨悟空，你有何自法？咁你应该亦都要食屎饮尿喎。所以嗰啲魔鬼讲，佢话屎尿都系空噶，冇问题，可以照饮照食啊。所以话食就屎尿，或者食屎，就或者饮尿啊，其中嘅滋味咧，佢话与酒肉等啊，与呢个饮酒食肉咧系同样啊，一切都系虚空。咁呢啲完全咧就系邪知邪见啦。不破佛嘅律仪，嗱，佛制比丘弟子于呢个四种根本清净界。所谓淫杀盗妄，绝对不能犯。所以戒经里面讲，食肉得无量罪啊，饮酒是有无量过失，不准他的弟子饮酒食肉。现在竟然呢，饮酒亦食肉啊，亦都常常啊做呢个男女的欲事，咁就破坏佛的律仪。佢误入人罪啊！即系嗰啲愚痴嘅信徒，佢信呢个魔鬼所说，咁啊亦都学啊呢个魔鬼所说咧，而去行，而去做，同样咧系饮酒食肉，以及做男女个欲事，咁就变咗呢个魔鬼咧就误累他人，所以一同堕于呢个地狱啊！我话失于正受，将从前所用嘅止观定位嘅功夫的尽失啦。咁啊，为魔所摄持，做呢个魔子魔仙，或者魔福享尽，就应该堕地狱。我话当从论罪。佢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未其虚名就深入心骨。其心不有无限爱心，爱极发狂就变为贪欲，此名正境安顺入心就无畏自持，误入之欲，误得无咎，非为正境。咁啊，若作正解，则有欲魔就入其心府，一向摄欲就为菩提道，化之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淹没世中，其犯业，其数至百，佢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于黄难。佢疑误众生入无间欲失之正受，当从论罪。此就别名法相，及第十方名为爱极成贪。个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就受音明白，指就色音妄想破，受音境界已现前，亦都是结前色音之文啊，而起后 受音之物。他说未其虚名，未就是未着，就是贪着这个受音的虚名之性。深入就心骨，就是贪这个虚名性，贪到呢是入骨，是入水，入心就是入肺。他说其心的骨有无限爱心，就是因为贪到极点之故，他的心呢就发生这个无限的爱障。他说爱极就发狂，就变为贪欲，他爱到极点，心发狂乱，不能自止，就定为贪欲，只就出其境化之极。他说此名定境就安顺入心，只就出这个境化之由，是由这个极定境安乐随顺入于其心。他说无畏之持就误入之欲，因为无畏来的把持自心。他说随这个狂妄心呢就误入于这个贪欲。他说五执无垢就非迷正正，若见的觉悟此种境界呢不过暂时地中显现，那就无知过咎，因为此种境界呢不是这个圣人所证的出世境，只不过地中暂时显现而已。他说若作境界则有欲魔就入其心府，能外道修行，他一向贪欲，所以临终之后堕于这个欲魔。那么现在这个行者未曾有这个欲魔入他的心之前，他自己本身已经有这个贪欲，现在这个欲魔入其心，那么更加次定了。他说一向摄欲就为菩提道，淫欲本来就是地狱因，菩提是属于这个地狱果，那么一就是属于清净，一就属于染污，那么怎可以说这个染污之欲成为这个清净的菩提道呢？但是现在这个魔鬼他就说，他说这个贪欲啊就是菩提道，就无疑以这个狗屎啊作为这个煎炭香王。有识者呢绝对就不会为其所惑啊。他化之白衣就平等行欲，他就化那些白衣居士，那么叫他们平等，人人都可以做这个贪欲。他说其行淫者若是做这个贪淫之事啊，名为他的持化子，即是呢我传化给你，你呢就已经呢接了化了。那么这种化呢就是教人的行淫，如果你行淫呢你就是接了化，那么这种你认真是鬼话连篇，那么亦都是呢大恶之色，那么认真呢是邪知邪见，真正是这个地狱之一。个神鬼力故，依末世俗，就摄其凡夷。只就由于嗰啲神鬼嘅力量啊，于呢个末世之中，以佢呢个鬼神之力呢，嚟到摄住嗰啲凡夫嘅儿产。佢个数目呢，四百个儿乃至一百、二百啊，或五六百，多满八千啊。咁啊，咁多人呢？都是信那些魔鬼说的话，那么也都证明呢这个魔鬼那些力量呢也都认真是大。他说魔心生怨就离其身体啊，那些魔是扰乱那些道心的人。那现在这个魔鬼这个欲念呢已经满足了，能够恼害足这么多那些愚痴的人啊，所以就离开这个行者之身。他就威不忌无，就陷于黄难啊。那他有魔入心摄持，他们有威德，若是这个魔去，他就没了这个威德啊。就由于迷惑的人太多了， 所以受这个王法所治，威德既无，就陷于王难啊，就疑误众生，就入无间狱，因为惑念众生故，咁啊唔单呢个魔鬼堕无间地狱啊，受魔化者亦都入无间地狱，或失于正受，就当同论罪。佢话安啊，佢如是十不善罗愿境，就皆是受因，佢用心交付护念诸事，众生还迷就不自转量，逢此因缘迷不自的，就为缘生性大妄语成堕无间狱，个语等欲将如来语于我灭后全是末法，善令众生就开悟，是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受苦成无上道。呢一段经文咧就明受音波嘅第三科，另外叫做智过欠善。佢话阿难，佢如是十种善罗愿境，上来在呢个受音中，咁啊十种啊个境界都系在呢个禅定修行中咧所现之境。嗱，咁啊点解会有个境界显现咧？佢话皆是受音。是用心交付，就故意施事啊！就呢个行者以呢个止观嘅正行，咪想破呢个受阴嘅妄想，就如同啊或者钉去捉嗰啲贼人。嗱，咁啊呢个止观想破呢个受阴，咁啊受阴亦都反抗啊，嚟到反攻呢个止观，就譬如派兵捉贼。嗰啲贼咧反抗嗰啲官兵，咁啊变成官兵与贼咧，咁啊打成一齐啦。譬如一个行者用止观想去伏断呢个受阴烦恼啊，咁啊受阴烦恼亦都顽强抵抗呢个止观嘅行者，所以话咧彼此交锋于一念之间，佢话皆是受阴。用心啊，彼此交付之间咧，固然以上啊，呢、这个十种受阴境修行嗰种嘅境界，那众生就幻迷，就不自转量啊，说明众生唔幻定，就个愚痴，咁啊自己咧唔会好好地咁嚟到啦，去思量一下，即逢此因缘就迷不自知啊，在呢个受阴中用功修行。他遇到这个十种定中所现的境界呢，他不知得是定中暂时现的境，不是真实呢出世圣人之法，他就为缘生性啊，他说他自己呢是正道这个出世圣人，那就大妄语成啊，日后就堕于无间地狱。他为汝等欲当将如来语于我末后，就全是末世啊！此就是佛大慈大悲，咁啊要阿难同埋法会嘅大众啊，咁啊应该将佛今日所说呢、这个受阴中用功之时所言嘅十种境界咧，系彻底虚妄，千万咧唔好执着啊！咁啊，将我所说呢番话咧，于呢个末世时期，咁啊传示咧俾末世嘅众生，佢话遍令众生就开悟之余啊，普遍咧利益呢个末法时期修禅定嘅众生，令佢开悟明白，知得呢十种境界，不过在呢个受阴中用功，暂时定中显现而已。绝对不是啦，这个出世圣人所证之法，那就无令天魔得其方便啊，不要令那些天魔那些魔障，那就得一个方便啊，来到老练这个修禅定的行者，令他的功夫退失，那就保持受苦成无上道啊，要保持这个修禅定者的道心，要保持这个修禅定者不要被这个魔所迷，那么从此修行啊，进一步破上阴烦恼， 破行音烦恼，破尽色音烦恼，咁啊结果咧，最后啊成就无上佛道啊，能如是啊，就真真正正咧护法护人，咁啊亦都系真正报佛嘅心因。佛阿弥比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音尽者，虽未漏尽，心离嘅其形，就如了出笼，就已能成就。同时凡身上力菩萨六十正位，得以生身，随往无碍。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是《明景法之上》嘅第三科，名为上音境。嗱，咁啊，上文咧，呢个修行者在呢个受音中用功，咁啊，修习止观。虽然咧，发现啊，受音中呢个十种嘅境界，但系呢个行者啊，佢不生执着，唔俾嗰啲魔障所主，咁啊止观精进，定慧等持，就将呢个受音烦恼灭尽啦。咁啊，到此咧，掌音就得现前，当然啊，更有一番境界发现。咁啊，分为三科，现在初科种子音相啊，就系一种开始受音嘅行相。咁啊，又分为四科，现在初科系结结受音尽相。佛话阿难，佛比善男子修三摩提，即有志出尘嘅人，依经作伴修行禅定嘅受音尽者，嗱，上来受音行道之中。虽然发现十种的幻境，但是而不执着，不生生相慢，以止观力啊，就可以破尽呢个受音烦恼。他说虽未漏尽啊，那么受音烦恼虽然破，但是还有呢想音、行音、色音的烦恼未尽啊，所以他就未曾漏尽烦恼。而就说虽者未足之时，虽然受音烦恼已经破了，但其心就离形，因为虽未正正，但心已离形，即是上文所谓其心就离身。心就是受音，身就是色音，色音就一向为这个受音执持，所谓时刻就不离。咁啊，现在受音烦恼破，得到呢个心离其形啊。咁啊，譬如乜呢？佢话如了出笼，了就譬如呢个妙心，笼啊就譬如个色身。嗱，一只鸟或者多只鸟，俾呢个笼啊捉住困住啊，不能海阔天空。咁啊，当然就不能自在啦，困住喺个笼里边。咁啊，譬如众生呢个妙心啊，本来就系周遍，但系为呢个色身所局，所以不能自在。去到何处啊，都未曾离开呢个色身嘅囚笼。咁啊，现在受因烦恼破，不为呢个色音所碍，佢就得到呢个二生身啊，所去就无碍，好似嗰只雀仔啊，已经离开呢个囚笼，能够随心而往啊，从此海阔天空，就任其遨游，系自在无碍，佢已能成就，从此凡身一象力菩萨六十。正位只是属于未来之事，就不是现在即刻可以做到，就说明这个受音已破的行者，那么从事止观精进，定位等修啊，那么从这个凡夫之身，那么象象力这个菩萨的六十正位，那么最后就可以成佛啦。他说得以生身，就随往无碍，那意即是是心。若是说得到这个意生身，就是你的心，你想到哪处，那么这个身 就如同呢个心所想一样，你就去到边处啦。等于话心想去边处，呢、这个身咧就去边度。呢、这个身系随心而往啊，即使系山静石壁都冇法子妨碍啊。咁就明为佢就得到呢个二十身系随往咧而无障碍啊，好似个雀仔离开呢个囚笼。当然佢就自在飞往任何嘅地方，都系从心所欲。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向下问上，扶于下午。